将军会议，开场致辞时就自己声音沙哑，向传媒话唔好意思。报道指出，小池上星期六就奥运期间减少人流嘅措施、疫情同疫苗接种情况等同首相菅义伟会面，星期一同国际奥委会就奥运议题举行五方磋商。小池百合子的公务暂时由副知事多罗美光木暂代。欧洲国家杯 D 组，英格兰1-0小胜捷克，三战得七分，首名出线。英格兰开赛12分钟，由基亚利树左路助攻俾史达宁门前头槌建功，是队中暂时唯一在今届赛事取得入波的球员。另一名射手哈利卡尼今场继续表现一般，佐敦轩达神尾段一度将个波送入网，但系被判越位在先。克罗地亚凭尼高拉华石嘅入球，加上队长摩迪下半场一传一射，3-1击败苏格兰，粉碎对方晋级希望。克罗地亚以1-1得4分嘅成绩取得小组次名出线席位。捷克虽然输波，得失球不及同分的克罗地亚跌至第三，但仍然成为四队较佳成绩的小组第三名，晋级16强。日经平均指数报28,895点，升1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6.34美元，卖出1,778.1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7，日元110.72，瑞士法郎0.919，加元1.231，人民币6.481，英镑对美元1.395，欧元对美元1.194，澳元对美元0.756，新西兰元对美元0.702。天气方面，同一度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持续影响珠江口以西，并逐渐向东移动。预测今日多云，间中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随后几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接近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彩云村，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行车缓慢。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在元朗公路近黎围对出。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喺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翻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车，龙尾就喺白石角。清水湾道入清水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挤塞，龙尾就喺西贡公路近住郑直之中学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屯 马线咧，即将会全线通车啦。咁啊，运输署咧就系建议取消四条嘅九巴路线。郑女士， 咁我有屋企人咧喺需要翻工嘅，咁因为我哋附近嗰度系冇港铁站嗰啲噶。 吴女士， 买餸啊嘛，一来一回。如果你话叫我揸住抽送，跟住又落地铁又上地铁，咁我会觉得好麻烦啊。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有声好书，法国存在主义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卡缪代表作之一。 鼠疫可以令到某些人提高威望，但只要看到鼠疫给人们带来的不幸和痛苦，只有疯子、瞎子和懦夫才会放弃斗争。 声音演绎卢伟力，有声好书鼠疫，星期一至五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2021年6月23日新增7宗输入确诊，连续15天本地零确诊。初选案被告之一周嘉诚获高院批准保释，首宗被控违反港区国安法案件今日开审，上诉庭驳回撤陪审权要求。美国批评港府引国安法针对传媒，中方称反对干涉内政。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各位观众听众早晨，时间来到呢朝头早的八点十分。由于呢新乐文休假啦，所以呢几日呢暂时会由陈燕平呢代去做住千禧年代呢一个节目嘅。首先呢同大家讲一讲疫苗嘅问题啊。根据呢政府公布嘅最新嘅数字啊，香港嘅新冠疫苗嘅总接种剂次呢已经达到330万㗎啦。咁当中呢已经接种第一针嘅人口呢係接近200万㗎。而接种晒两剂嘅人口呢就是130万。在已接种第一针的人口当中，70岁或以上的就占了大约5%。这个比率就不算高，但又会不会反映了长者对于新冠疫苗的信心不足呢？日前香港内科医学院都讲过这个问题。今早我们就首先请来香港内科医学院的院长李锦涛跟我们谈谈。李锦涛你好。 早晨，徐燕平。 早晨，不如先讲讲，就是如果对比起其他的地区或者是国家，香港这个70岁或以上的接种了新冠疫苗的比率是怎么看 呢？其实我们是惭愧的，因为呢我们比起其他，我们讲是一些先进医疗的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新加坡，都是比起香港呢是在长者的方面用60、70或者80呢，其实他们呢那个接种率呢都接近80%至90%的，即是很多时呢都是超过70%以上。但是你刚才都讲了啦，香港在这一方面呢在70到79岁呢是得5%，在超过80岁呢其实呢是得1%的。那这一个来讲呢我们是担心的，因为呢我们是很担心当长者如果一不幸染了疫之后呢，其实他在那个整体的严重性啊，他需要用呼吸机啊，或者甚至是深切治疗部啊，而最后甚至如果不幸地死亡呢都是很高的。例如呢如果超过80岁，在之前香港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超过80岁的长者他中了这个新冠肺炎之后呢，其实死亡率是达到25%。 有没有了解过呢为什么香港的长者接种比率似乎不是太高呢？ 我想有几个误解的。我想第一个误解呢就是长者以为慢性病是令到他们不可以接受这个新冠肺炎疫苗。其实慢性病是很多种的。我们常认识的包括糖尿病啊，包括血压高啊，包括我哋叫做胆固醇高啊，呢都系啲慢性病。咁亦都有例如可能系心脏病啊，或者系我哋叫做慢性嘅阻塞性嘅肺病啊，呢啲都系一啲慢性病。咁但系咧其实 我哋覺得咧，好多時候好多慢性病嘅長者，甚至係普通未到長者年齡嘅病人咧，其實佢哋嘅慢性病係好穩定嘅。我自己係內科醫生啦，咁我哋好多時喺睇一個病人覆診嘅時間，下一次可能係三個月、四個月、六個月，甚至有陣時更長。咁佢哋嗰個藥物可能係冇改變嘅，佢哋嗰個驗血嘅一啲嘅包括其他指數咧，其實都係穩定。呢啲其實係我哋覺得係好穩定嘅病人，其實佢哋係好適合打呢個新冠肺炎疫苗，亦都好需要打，因為咧喺有慢性病嘅病人，如果不幸地染疫嘅話咧，佢哋個整體嗰個嚴重性同埋頭先講嘅可能引致嘅需要入呢個深切治療部或者係死亡嘅話咧，其實都係相對地高的。 嗯，我見到咧喺呢個嘅疫苗接種計劃一開始嘅時候啦，其實政府咧都曾經講過嘅，如果慢性病嘅人士只要佢哋病情穩定咧，都可以接種疫苗嘅。咁但係當時咧就引發都唔少人嘅疑問啦，乜嘢叫做穩定咧咁樣？咁其實你覺得而家即係譬如講長者個接種比率偏低咧，會唔會從一開始政府所講嘅呢啲嘅信息，佢哋發放信息嘅策略係相關咧？ 我想大家對一個新的藥物呢，其實都是有很多不同的疑惑啊，或者是需要多一些的求證啦。我想講返現在，如果現在在香港接種了疫苗這個計劃是都有差不多四個月啦，或者三個多月。咁在全球的世界的數據同埋我哋自己香港個積聚的數據呢，都對整個疫苗呢是更加理解多一些嘅。咁大家都知啦，即係而家啱啱最近世衛對於香港用緊嘅兩隻疫苗，包括科興同埋復必泰咧，其實已經係有一個認可咗，係可以作為一個緊急嘅愛嚟接種嘅一啲兩種疫苗嚟嘅。咁亦都喺一啲好大嘅人口嘅接種，因為喺外國我同你講咗啦，譬如好似科興係而家全世界已經有超過2000万嘅長者係接種過。咁基本上佢哋個安全性同埋有效性係好清楚嘅。復必泰或者一啲我哋叫做 mRNA 嘅疫苗呢，亦都喺全球係多個國家都係好大量嘅人口嘅接種過，都係包括埋長者在內呢，其實嗰個安全性同埋有效性呢係好清楚嘅。咁所以呢，我諗從而家嘅數據我哋見到呢，應該係更加可以認可到呢兩隻疫苗喺長者嘅安全性同埋有效性。 另一方面咧，其實亦都醫管局咧將會為一啲嘅病人提供諮詢啦，就睇下佢哋個身體狀況咧是否適合接種疫苗。你覺得即係呢個嘅計劃會唔會對於提高長者嘅接種比率會有幫助咧？ 有嘅，即係因為咁樣嘅話咧，可以令到始終都係有一啲病人，包括長者係。對他們那個身體狀況有疑慮，那我覺得是有一個這樣的計劃呢，是幫助評估到他們那個情況，我覺得是有幫助的。 另一方面呢，就是其實睇翻啦，你頭先都講過咧，比較過即係兩種嘅疫苗啦。咁喺院舍嗰方面咧，有唔少嘅一啲嘅醫生咧，去到做評估嘅時候咧，可能都會俾一個比較審慎一啲嘅意見啊。其實喺醫學界嚟講，會唔會係普遍佢哋對於長者是否接種可以適合接種咧疫苗咧，都係一個用一個比較審慎或者係保守嘅方法。咁所以都進而可能會影響咗嗰個嘅接種比率咧。 即如我頭先講啦，即係因為始終一個每一種藥物或者係疫苗咧，喺佢最新使用嘅時候，可能都會係包括醫療界嘅都會係比較審慎啦。但係隨住多啲嘅數據、多啲嘅研究，或者係多啲嘅一啲我哋叫做真實世界嘅一啲嘅數據咧，我哋見到咧應該開始咧，我哋係越嚟越可以放心去用呢啲疫苗嘅。咁喺新冠肺炎疫苗嗰方面嚟講咧，其實我哋覺得，尤其是喺院舍嘅長者啦，院舍嘅長者我哋其實或者可能分開一啲咧，我哋叫做係比較有嚴重嘅一啲嘅虛弱嘅長者，包括例如邊啲咧係長期都要卧床嘅，或者根本自己連即係食嘢都食唔到，即係吞煙有問題啊， 呢啲咁虛弱嘅長者咧，咁嚴重虛弱嘅長者咧，我覺得喺嗰個評估上邊咧，係有醫生再睇過佢哋係咪適合接種嘅。但其實好多喺院舍嘅長者，其他嘅長者，其實佢真係唔係咁虛弱嘅，佢哋係真係我哋叫行得走得咁樣，即係可能有一啲慢性病啦。咁用套用翻我頭先之前講嘅，如果佢係有慢性病，但係佢係穩定行得走得嘅長者，其實係完全係可以接種呢一個新冠肺炎疫苗嘅。我哋見到咧喺最近有一啲美國嘅一啲數據啦，一啲研究發覺咧，即係喺佢哋嗰邊嘅院舍咧。其實當他們可以在個院舍裏面個病人加埋那些長者加埋員工整體接種了超過七成的話呢，其實呢它包含了那些比較虛弱的長者沒有接種的話，個保護率呢都是提升了的。咁所以呢，我們覺得呢在院舍方面呢，其實可以接種的長者多些去接種，但比較可以保護埋那些我們認為可能是相當虛弱未必是那麼適合接種的時候，對整體的保護率是會提升的。 嗱，而家咧香港所提供嘅两种疫苗咧，一种咧科兴咧就系用灭活嘅技术啦，咁另一种咧就系呢个伏必泰咧就系用 mRNA， 系一个比较新嘅技术嚟嘅。咁其实对比起嚟咧，一般嚟讲系咪都系科兴会比较适合长者去接种咧？ 我相信两样各有好处啦。咁正如之前讲过啦，呢、這个科兴嘅疫苗咧系一个灭活嘅疫苗，咁其实咧。過去好多年咧，其實我哋見到打流感針、流感針而家用嘅咧，都係一個滅活嘅一種嘅技術嘅。咁過去嗰幾年喺香港長者打流感針已經係超過咗45%嘅啦。咁而係相同嘅一個技術咧，其實咧係兩種嗰個情況係有相若嘅。咁變咗咧係呢一方面有佢嘅好處嘅。咁亦都各方面嚟講咧，就亦都見到。在那個科興的疫苗呢，它那個保護率啦，即是一些譬如外國包括有世衛公布的那個指數呢，是超過六成至七成的保護率，尤其是是可以防禦這個重症需要入這個深切治療部或者需要入院那些呢，是超過了八成至九成那麼滯的。咁而伏必泰嗰個疫苗咧，亦都嗰個保護率都係好好嘅，即係都係有見到超過九成咁樣嘅保護率。咁都係全世界嘅數據，包括我哋自己香港見到咧，係真嘅。伏必泰嘅相對嗰個副作用係比較係大啲嘅，比較科興。但係咧，我哋亦都見到一個現象，呢、這個亦都係香港同埋全球嘅數據嚟嘅，就係、是長者反而喺接種疫苗上面咧。比起唔係咁大年紀嘅成年人接種咧，其實佢嘅副作用係減少咗嘅。包括譬如話局部性嘅，我哋叫做即係打針嗰個位，佢嘅肌肉疼痛啊咁樣樣，又或者係一啲比較全身性，即係可能發燒啊，佢都係咧比較起嚟咧，長者係相對地嗰個副作用係少過非長者嘅成年人嘅。 嗱，而家咧去接種疫苗咧，就需要上網預約啦。即係如果你唔係院舍嗰啲，咁其實你覺得有冇啲咩方法可以幫到啲長者更加容易去接種到疫苗嘅咧？譬如就係嗰個預約嘅方法啊，等等方面流程上面有冇嘢係需要改變啊？ 呢、這個都係正正我哋今次香港內科醫學院嘅一個呼籲嚟嘅，我哋希望政府可以做得到咧，就係長者超過60歲嘅咧，佢哋想打疫苗咧。可以直接行入去接種中心咪打到，就唔需要預預約。因為咧大家都明白，即係長者尤其是年紀再大啲嗰啲，可能係冇電腦啦，可能係冇一個我哋叫智能電話啦，甚至係用一啲嘅電腦程式去預約咧，其實有困難嘅。基本上呢一個亦都係外國見到嘅一啲數字，即係佢哋比較喺長者可以接種到同埋接種唔到嗰班咧。其實咧係包含咗嗰班長者喺佢哋嗰個生活上用呢一個電腦啊，或者係佢哋嗰個一啲嘅智能電話嘅有冇啊咁樣嘅。咁所以我覺得呢一方面咧係有個幫助，應該係可以令到更多長者咧就咁諗起去打就去打。譬如我哋咧喺我哋嘅專科門診睇個病人啦，咁有陣時候同啲長者去講話，你適合接種嘅喎，你去考慮下去打啦咁樣。咁我去邊度打啊？咁樣咁我要預約啦。咁即係邊個咧？即係變咗咧，就係 增加咗佢哋覺得嗰、那個不便又好，或者係佢哋個意欲啦。咁其實咧，即係如果可以做到唔需要預約去接種咧，係有個幫助。呢、這、一個咧，亦都係新加坡其實我哋理解咧，佢六月一號開始咧，都係所有長者咧，其實係可以就咁行入去接種中心啊，可以接種到噶啦。 好多謝曬你，李錦濤，唔該曬。李錦濤咧係香港內科醫學院嘅院長啦，大家咧聽咗李錦濤嘅説法啦，對於接種疫苗嗰方面啊，你自己個考慮又係點樣咧？即係會唔會因為一啲嘅原因而令到你去唔敢接種，又或者係聽完佢嘅解説之後咧，都會放心去接種疫苗咧？咁你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講講咧你嘅一啲嘅意見同睇法啦。另外咧，剛才我哋都講到咧院舍嗰方面啦，咁其實咧院舍咧除咗院友之外咧，院舍嘅員工咧，點樣去到做一啲嘅防疫咧，亦都相當之重要嘅。嗱，而家咧，院舍嘅員工咧係要接受咧定期嘅新冠疫苗嘅檢測嘅。咁但係較早之前啦，社會福利署就宣布咧，由6月25日開始會停止發放咧每個月200元嘅檢測嘅特惠津貼。而院舍嘅經營者咧，如果自行安排檢測咧，係可以獲得申請發還費用嘅安排咧，亦都會喺9月1日咧就停止噶啦。咁取而代之，政府就会在为一些在8月31日或之前完成接种了新冠疫苗的院舍员工发放800元的一次过的特别津贴。这个安排会怎样影响院舍员工的接种意欲呢？电话旁边我们请来社区及院舍照顾员总工会的义务秘书郑清发。郑清发你好。 早晨啦，陳燕萍。 你好，首先講講咧，就係根據你所了解咧，其實你哋行內嘅院舍員工佢嗰個接種比率係點樣啊？接種意願係點樣咧？ 嗱，其實咧，我哋工會其實我哋喺2019年12月咧做過，嗰陣時未即係宣布有疫苗嘅，未開始接種疫苗。我哋做個調查嗰陣時都係有10%+嘅員工願意話接受疫苗嘅。咁但係咧，到今天嚟講，我哋知道咧，大概有30%以上嘅員工都接咗疫苗嘅。咁但係咧就啱啱星期日嘅局長網誌又講咗3件事好緊要嘅，就第一就係將頭先你講嗰個所謂檢強制檢測期咧，由14天就變10天，甚至要收緊到7天啦。第二咧就係嗰200元嗰個都係交通津貼咧，就要取消埋。第三咧就會將嗰、那個上滿個檢測都喺9月1日停止啊。咁我哋都有個疑問就問，即係都可以希望政府或者局長都要回應翻。即係香港已經喺啲近一個月裏頭咧，成個疫情都穩定咗。點解仲要將嗰個檢測期收緊？啊，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就係嗰200元津貼咧，其實係政府發放俾員工嘅，唔係員工即係要求政府你要俾200元我。即係但係局長就個講法就話，因為員工有200元唔做做檢測，唔接種疫苗啊。咁呢個講法就我覺得有啲扭曲嘅。因為事實上員工點解唔接種疫苗，其實有佢個原因。我諗嗰啲員工同香港市民咧一樣嘅。對呢個疫苗嗰、那個接種咧有疑惑，同埋咧接種後嗰、那個後果啊，那個風險後果邊個負擔？政府冇承擔責任，僱主都冇承擔責任，即係你叫個員工冇一個咁嘅風險，咁佢哋會考慮啊。咁第三樣咧就係求嗰個都係上門檢測啦。咁因為這個呢個咧都好多嘅偏遠或者離島嘅院舍都要用呢個上門檢測，而家你話取消咗，咁你即係。三個措施都係令人感覺就係政府係想谷針谷一個數據，冇諗到即係究竟員工佢哋嘅處境啦，呢、這個真係。非常之遺憾。 嗱，鄭清發，關於嗰個檢測嘅周期咧，要縮短到10日啦。因為咧，之前啊，羅志光局長亦都曾經係講過，本來咧就係因為嗰個病毒嘅潜伏期咧就係5至6日，咁最理想就應該7日做一次檢測嘅。之前咧係因為一個即係人手嘅考慮同埋數量嘅考慮啦，所以就未能夠做到。咁由於而家咧，即係隨住接種疫苗嘅人多咗咧，咁所以佢哋咧亦都係可以有翻啲人手咧去縮短翻嗰個檢測周期。其实呢个唔系你唔接受呢个咁样嘅解释或者说法。 我相信呢个咧，我相信咧，即系政府要解说啦。即系点？即系等于咧，点解香港人正话啊？李院长都讲过，点解香港人唔愿意接 接受檢呢個種子病疫苗。其實呢個責任唔喺市民或者員工身上，係政府嘅解說工作係做得非常之差。咁之下咧，同埋個態度非常之惡劣嘅。諗下今成個月嘅穩定期，政府係冇多謝個市民嘅合作，冇多謝員工嘅配合，即係做到今日我哋咁穩定嘅情況，冇讚賞過嘅。咁你唯一的方法就係要強制人哋去，即係用一個態度好強硬，即係逼人哋去接種疫苗。即係等於之前你逼啲家庭用我哋家庭用一樣啊嘛。 嗱，呢個咧你就好有意見啦。咁但係$800嘅一次過接種疫苗嘅津貼，又可唔可以提升到接種意欲咧？ 嗱，我其實咧我話我都即係頭先我都講翻。即係員工唔會話因為$200或者$800去改變佢個佢嗰啲啦，佢哋佢嗰個即係嗰個對自己個身體個嗰個健康負要負責任噶嘛。即係啲錢係唔會係引誘得到嘅。我相信我覺得就即係你諗下，最終就算商界做好多嘅措施，係咪會真係做得好多咧？即刻好多咧？唔會啊嘛。 係， 大家都係一個保守睇到即係。市民太多嘅顧慮喺度嘅， 係，所以咧就係應該要喺個解説上面做多啲啦。多謝曬你，鄭清發，我哋嘅電話號碼18723118:30，八點半翻嚟再傾啊。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首宗被控违反港区国安法的案件早上开审，被告唐英杰将在高等法院接受审讯。任职侍应的唐英杰涉嫌在去年七一回归日在湾仔驾驶插有光复香港时代革命中英标语旗帜的电单车，冲越三道警方防线，被控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及恐怖活动罪，及后被加控危险驾驶致他人身体受严重伤害罪。唐英杰一方之前就案件不设陪审团的决定向高等法院申请司法复核被拒之后，向上诉庭申请上诉亦被驳回。美军神盾驱逐舰威尔伯号时隔个几月之后，昨日通过台湾海峡，是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五个几月以来第六次派遣美军驱逐舰在台海航行。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发表声明，威尔伯号在符合国际法的情况下，当地星期二例行通过台湾海峡，以示美国对维持印太区域自由开放的承诺。威尔伯号曾经在上月18号由北向南穿越台湾海峡，并进入西沙群岛海域。解放军南部战区当时进行跟踪监视，并予以警告驱离。瑞典法院裁定维持将中国电信设备生产商华为排除在 5G 设施供应商之外的禁令。瑞典去年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理由，禁止华为参与 5G 网络建设，华为提出上诉，法院星期二驳回华为上诉，强调瑞典安全非常重要，如果将华为产品用在 5G 网络，可能会威胁国家安全。外电指法院裁决令华为重返欧洲的希望破灭。中国对华为竞争对手瑞典电信企业爱立信采取报复行动的可能性或会增加。位于瑞士洛桑的国际体育仲裁法庭裁定中国泳手孙杨违反禁药条例，判罚禁赛4年3个月，他将错过下月揭幕的东京奥运会，如果他竞逐2024年巴黎奥运会，届时将32岁。法庭认为孙杨逃避或拒绝药检人员带走他的血液样本化验，行为鲁莽。法庭原定判处孙 宣揚禁賽八年，但是由於仲裁三人小組的主席曾經發表反中言論，裁決被指不穩妥，法庭需要重審，裁定宣揚停賽四年三個月，禁賽期追溯至2020年2月28日起執行。日经平均指数报28,906点，升2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7.28美元，卖出1,778.31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6，日元110.74，瑞士法郎0.919，加元1.232，人民币6.481。英镑对美元1.394，欧元对美元1.194，澳元对美元0.755，新西兰元对美元0.701。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今日多云，间中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仍然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随后几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两宗嘅交通意外啦。坑口嘅影业路去翻厚德村方向，跟住宝宁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咧排翻上去清水湾道，跟住碧沙路。重复多次啊，就系坑口嘅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跟住宝宁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咁车龙去到清水湾道，跟住碧沙路。咁较早前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马场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一带咧仲系车多，排到马料水，就系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马场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排到马料水。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前面隧道口嗰段咧就冇车龙嘅，但系后面近住新鸿基中心嗰段挤塞。咁西行咧就系正常啦，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西行嘅龙尾分别排到去东港中心同埋李景湾，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挤塞，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彩云村，龙翔道去观塘排到龙盘苑，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跟住黄大仙中心呢一段咧，亦都车多，车龙就排到去彩虹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排到富豪东方酒店。亚街老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龙尾怡安角。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排到芜湖街。秀茂坪道去莲德道，近住宝达村嗰段咧都仲系慢车。咁喺新界方面，坑口嘅影业路咧，头先讲咗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咁所以落翻去厚德村咧就挤塞。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嗰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对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咧就慢车，车龙去到白石角对出。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车多，排到去浪翠园三期。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唔同嘅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心脏复康运动同埋复康后嘅定期规律运动，可以改善心脏功能，亦都可以减低心脏病复发风险。星期三，香港医学会合作系列将会讲下心脏复康计划。 健康热线1872311，精灵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香港红十字会同香港电台合办的香港人道年奖， 透过表扬在社会上身体力行体现人道精神的人， 推广人道精神，感染更多人加入人道服务行列。 2021香港人道年奖现已接受提名， 请即登上 redcross.org.hk 递交表格， 提名你身边保护生命、关怀伤困、维护尊严的人。 暗处有光，全赖有你。 2021年6月23日，新增7宗输入确诊，连续15天本地零确诊。初选案被告之一周嘉诚获高院批准保释。首宗被控违反港区国安法案件今日开审，上诉庭驳回撤陪审团要求。美国批评港府引国安法针对传媒，中方称反对干涉内政。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继续回来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千禧年代的。刚才呢我们就邀请过呢香港内科医学院的院长李锦涛呢跟我们讲过呢有关于长者接种新冠疫苗的问题的。你有什么意见呢可以打来1872311，电话旁边呢有位听众潘先生。潘先生你好。 你好。 早晨。 我70岁的了。 是。 咁我家人没有电脑的。咁没人帮我卜。咁我唯有个方法咧，就走去揾区议员， 系 佢帮我编排时间啦，问我边个时间得闲啦，就我即系总之同我 service 晒我所有嘅嘢，咁跟住就俾张纸我，嗱你几时 book 咗啦？俾张纸我，佢印俾我嘅喎， 系 咁你几时去边度打？你打中意打边一种啊咁。咁完全做晒嘅，咁我就建议咧就系、是、如果啲老人家或者啲冇冇办法 book 到嘅人嚟话，手机又唔系好掂 book 咧，就可以揾区议员帮手。 系， 咁咧就呢、這个都系应该要希望啲老人家咧识得利用呢啲咁好嘅服务。 如果唔需要预约行入去就打，系咪会更加方便你哋啊？ 我嗰陣時我其實我好早嘅， 係 咁我嗰陣時就冇呢個 service 嘅。咁、如果當然啦，如果你有呢樣嘢啊，梗係更加好啦。 嗯， 嚇、啊，即係我中意打咁啊得。咁另外仲有一樣嘢就係、是，嗰、那個職員問我你中意打伏特加定係科興咧？咁當時我話我想打科興。 嗯， 咁點解咧？其實仲有一個原因就係話咧，凡真係啲藥物咧。啲藥性咧係強嘅咧，講咧個反應同埋副作用一定強。 明白，即係潘先生咧都憂慮到呢個嘅副作用嘅問題嘅。咁啊，多謝曬你啊，潘先生嘅分享。跟住有陳先生噃，陳生你好，陳生早晨，你好，有咩睇法呢？ 係啊，我係一個76岁嘅長者啦。咁我就住喺荃灣麗城花園嘅。 係。 咁咧就係、是。我呢就係、是、想打呢個疫苗啦，咁呢就曾經呢就上你哋醫管局嘅網呢就原來呢係冇得報名嘅，就打科興呢就全部呢兩個禮拜呢都滿晒座嘅，咁呢我就打去私人嘅診所呢就打過兩間，咁呢佢哋話呢佢因為唔係佢哋嘅病人呢佢哋呢疫苗咧就有限啫，佢話咧佢又唔知道我哋嗰、那個健康情況，就我話我喺政府診所咧就係、是、每年都有 check 嘅，亦都咧係有呢個醫療通嘅。佢話醫健通咧就佢哋咧只係睇到一部分病人嘅檔案幾file 就睇唔曬嘅喎。咁佢話咧，就因為咧唔知道你個健康情況咧，咁咧你咧就最好咧就係、是、做幫襯佢哋咧做1000几蚊嘅體檢。咁咧，如果唔係咧，就你要去你嘅診呢個政府診所度咧、就要醫生咧寫個證明你適合打呢、這個疫苗咁咯。 咁我想打科興，因為我係住喺麗城啦，對面就有醫生啊嘛，那個醫生嗰、那個。聽電話的姑娘是這樣說， 明白啊。不過呢，陳先生的狀況呢可能都要留意一下啦。現在那個的疫苗接種計劃呢，其實你這兩個禮拜滿了，但你遲些呢都還可以繼續預約的。不過呢，如果有什麼關於疫苗方面的疑問呢，可能都是諮詢回醫生的專業意見會好一點。多謝你陳先生的意見和看法的。啊，跟著下來呢，不過我們要轉一轉講一講呢，就是蘋果日報呢和一傳媒。因為呢一傳媒的董事会咧就系会今个星期五咧开会决定咧苹果日报系咪会停运嘅，咁如果系嘅话咧，最快咧星期六凌晨起咧，佢哋就会停止更新网上嘅新闻，星期六咧就会出版埋最后一份纸本嘅苹果日报。咁而由于人手嘅流失啦，其实咧佢哋嘅网上嘅财经新闻啦，同埋英文版咧，亦都已经系停止更新噶啦。咁啊，根据咧有一啲嘅消息就即系透露啦，路透社就引述消息话啦，其实苹果日报咧由於而家個户口咧係被凍結嘅，咁話佢哋咧就算連俾電費咧，亦都有困難。啊，其實咧一傳媒咧已經喺上個星期咧已經係停牌嘅啦。咁啊，究竟咧一連串嘅事件對於小股民嘅保障啊，會係點樣咧？咁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呢一位嘉賓就係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嘅主席鄧聲興嘅。鄧聲興，你好，早晨。 是早晨，早晨你好。 是嗱，首先问一问啦，就是因为咧一传媒就是上个礼拜开始停牌噶啦。咁其实如果根据翻而家嘅规例，系咪上市公司如果停牌超过18个月咧，其实佢都可能会被除牌噶？ 有咁嘅机会嘅。咁但系如果而家个情况方面咧，就最紧要就睇翻一个上市公司方面咧，能唔能够有足够嘅营运嚟到，或者足够嘅资产嚟到去支撑嗰个系上市地位。因为港交所方面咧有个13.24嘅条例啦，就系规定一个上市公司方面咧就必须要有足够嘅营运啦，同埋相当嘅资产嚟到去支持佢上市地位嘅。咁如果你睇翻一传媒个 case， 就因为佢如果系旗下嘅苹果日报停嘅，咁譬如加埋其他嘅相关业务系停嘅话咧，咁就有机会咧会导致咧佢冇一个足够嘅业务嚟到去维持一个上市地位啦。咁所以变咗下一个阶段就投资者咧，可能就要留意翻咧，究竟佢个上市地位方面咧，会唔会被挑战啊？ 其实苹果日报都系一传媒集团入边一个嘅主要业务啦。咁如果呢一个主要业务都停运咗嘅时候，其实会唔会系对于成个集团嚟讲咧，会系一个即系都相当之重要嘅一个影响，就决定佢究竟系咪可以继续上市咧？ 當然啦，因為睇翻其實你睇翻佢個業績，見到你基本上蘋果日報同埋加埋動新聞嗰啲咧，都佔佢每年嗰個係啫。雖然佢冇盈利啦、虧損啦，但係都佔佢哋嗰個收入方面嘅比例相當之大嘅。咁所以變咗，如果依一 part 嘅業務係停咗嘅話咧，咁交易所就可能有機會覺得佢間公司方面咧冇一個足夠嘅營運嚟到支撐個上市地位啦。咁就有機會咧。就會係即係要除牌嘅。不過嗱，除牌咧就同間公司係咪維持健在喺度咧兩件事嚟嘅，因為一間公司可以唔使上市噶嘛，咁佢間公司本身個公司都可以繼續喺度生存緊噶嘛，咁所以變咗其實係兩件事嚟嘅，即係冇咗上市地位嘅，咁可能投資者咧就唔可以喺交易所裏邊 trade 嗰只股票，但係咧佢仍然係揸住嗰啲股份嘅。咁但係嗰啲股份咧究竟可唔可以去有冇市場價值咧？可唔可以買賣咧？咁呢個另一件事咯。 一传媒集团如果睇翻资料，应该佢下个礼拜就应该都要公布佢嘅业绩噶 咯。咁呢个又系啦，有两个因素有影响。第一就嗱，佢业绩系公布翻系旧嘅业绩噶啦，就唔关今次停刊嘅事或者被冻结户口事。咁第二就不过咧，因为佢都有啲高管方面咧，就牵涉喺啲案件里边咧，就甚至乎系即系而家系呢个系出唔到嚟啦。咁所以会唔会影响到上市公司咧公布业绩咧？咁呢个又系要观察啦，即系睇下佢有冇公布啦。 如果佢唔公布嘅话，其实对于小股民嘅权益方面会有啲咩影响咧？ 其实就唔可以唔公布嘅，因为即系基本上呢个上市规例嚟噶嘛。 系 咁咁佢亦都要公，就算佢即係公布唔到業績，咁佢都要即係發公告，或者係管理層要交代究竟咩原因係要延遲刊發業績啊？咁要同公眾披露咯，同交易所去即係申請咯。咁延遲公布業績嘅 case 都有嘅，咁又唔係話好罕有嘅。但係最緊要嗰個係問題就個信息披露咧，要清晰話俾投資者聽，究竟而家公司係發生緊咩事咯？因為呢個係一間公眾公司嚟噶嘛，唔係一個私人公司嚟噶嘛。 嗱，剛才都講過啦，就係、是《蘋果日報》都係佢一個同埋動新聞咧，都係一個一傳媒集團相當主要嘅業務啦。如果佢哋繼續要維持運作，其實係咪都可以透過轉型其他嘅業務咧，以維持到佢哋上市公司嘅地位嘅咧？ 嗱，如果一個簡單嘅上市公司，其實係可以加新嘅業務上去，嚟到去即係產生翻一個係收入嘅。咁但係如果而家一傳媒嘅問題係在於佢涉及國安法嘅問題啦，咁有啲資產係被凍結啦，咁就唔係咁簡單地咧，就係話去開一個新嘅業務，就跟住就可以係即係有個新嘅收入來源嚟到維持個上市地位啦。咁呢個係呢、這個 case 咧就更加係複雜咯，因為如果你有錢去開新嘅業務，咁點解你唔營運現有嘅業務呢？咁而家就個問題就在於係嘅嗰個資產被凍結咗之後，連現有業務都營運唔到啊嘛。 咁我想問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即係小股民嗰個權益到底會係點咧？因為佢哋揸住嗰啲嘅股票咧，又唔能夠買出，又唔能夠買入嘅時候，基本上都係咪冇乜價值咧？嚇， 好被動㗎，係。反而咧調翻轉咧，就而家基本上係被動嘅。但係咧，我覺得而家依個階段咧，就應該復牌嘅難度係高嘅。咁同埋好明顯就而家繼續可以營運嘅機會都係低嘅。反而調翻轉，而家另一個係角度要去睇咧，點樣去保存現有嘅公司嘅資產啊？因為呢啲咧就係小投資者或者即係所有投資者啦，唔係小投資者嘅利益嚟噶嘛，資產嚟噶嘛。點樣去盡量保存得多最多？咁如果萬一下真係唔好彩話要真係要清盤啊，咁咧啲股東方面咧就可以攞得翻最多咯。 但就算如果去清盤嘅話咧，如果根據翻而家個條例咧，小股民應該都係最後一個嘅噃。 係啊，一定係啊，依、這個即係所有嘅公司都係都係咁嘅情況嘅。所以點解要盡量去保存翻資產嘅話咧，就希望分到最後都仲有咯。 同埋仲有另外一個會唔會都係幾影響嘅一個不穩定因素咧？因為而家佢哋係保安局係根據國安法咧凍結咗佢嘅資產啊嘛，而呢個凍結期咧係以年計噶嘛。咁當然佢哋可以申請去解凍個資產啦，咁但係結果就未可預料啦。咁而國安法嘅案件咧，佢要去審訊嘅時候咧，都要一段時間。咁呢個會唔會係另一個比較影響小股民權益嘅一個比較大嘅不穩定因素咧？ 哦，今次呢、這個問題就更加複雜啦，因為涉及國安法係未試過嘛。咁究竟嗰、那個過程要搞幾耐咧？同埋係嗰個係結果係點咧？其實冇先例可援嘛。不過你睇翻一傳媒咧，就其實如果你睇年報咧，截至到今年三月底止咧，如果冇睇記錯咧，就係應該係有五億幾嘅資產喺度，五億幾嘅。咁不過咧，佢而家就政府嘅凍結係1800萬嘅啫。其實咧都可以即係睇下會唔會披露更加多其餘嘅資產喺邊度，同埋可唔可以係攞翻出嚟，同埋嗰啲資產有冇俾凍結咧？咁呢個可能個上市公司咧，其實理論上應該係要披露更多嘅信息嘅。 證監會可唔可以要求佢哋披露呢一啲嘅信息噶？ 其實應該都係有證監會應該可以有個角色喺度嘅，因為證監會佢都係要角色係要保障小投資者啊嘛。咁佢頭先咁講其實而家呢個 moment 咧，就最緊要係保存翻公司嘅資產係最多最完整咧，就最符合翻呢個係小股東嘅利益。咁一 part 咧，因為香港冇呢個集體訴訟噶嘛，咁所以咧小投資者可以做嘅嘢就比較少。咁反而證監會咧，就其實係真係有角色可以介入得到嘅。 我想問以往有冇試過有呢啲嘅例子？例子啦，就係由證監會要求嗰間嘅公司披露佢名下其他資產嘅狀況，或者佢啲銀行户口分佈嘅狀況嘅。 過往都有例子係證監會就係要啲譬如有問題嘅上市公司譬如之前上市可能覺得佢集資有問題啊，或者凍結咗啲錢，跟住咧就係然之後咧就要發還翻俾啲小投資者噶。 咁但係有冇話即係根據以往經驗咧，係去到邊一個地步，證監會先至會咁樣介入咧？ 咁佢一定會調查睇下有冇問題先嘅。咁但係通常都需要個時間都比較長啲咯。咁但係我覺得而家呢個情況之下咧，可能就投資者可能有小投資者啦，可能就係可以譬如要求證監會去睇下會唔會有個角色去介入咯，就主動啲咯，可以。 即係小投資者都可以主動做呢一樣嘢嘅。 是可以的，可以即係總去同證監會求助啊，或者同一啲係呢個係金融界嘅議員求助，咁呢方面咧，我覺得都係幫到手嘅。 好啊，唔该晒你，邓星兴，麻烦晒你吓，麻烦晒，拜拜。邓星兴咧就系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嘅主席。嗱，我哋曾经问过香港交易所同埋证监会啦，佢哋就话咧唔评论个别公司嘅情况嘅。咁啊，头先咧亦都讲过啦，如果根据咧之前嘅资料咧，一传媒集团咧应该总共有嘅资产咧系5亿几嘅。咁究竟而家个影响佢哋部分嘅户口俾人冻结咗嘅影响究竟会系点咧？电话旁边咧，我哋都请嚟咧执业会计师林志远嘅，林志远你好， 早晨你好， 早晨吓，一传媒集团咧，如果睇翻之前嘅公告咧，佢应该咧就有5亿几嘅资产，咁另外就应该有9000几万嘅负债咧，就应该要出年咧去偿还嘅，咁其实而家俾人冻结咗嘅就系1800万啦，咁但系亦都有一啲嘅报道咧，或者系消息咧，就话其实银行佢系冻结咗所有一传媒嘅其他嘅即系银行户口嘅一啲嘅进出嘅，其实银行是不是可以有权这样做法 的？因为银行呢通常他们会收到法庭、或者警方或者相关的执法部门的指令呢就会冻结户口，但是通常他们有个做法就是如果发觉自己的风险管理有问题的话，他们自己都担心有人呢 来罚他们钱、或者会调查的话呢，他们有时候都会主动做一些事的，那这个都会经常发生的。 这个的银行呢受影响的范围啊，是讲紧香港的银行啊，定是其实它可不可以透过譬如它在其他地方的一些银行户口呢继续做一些的账户的来往的？ 理论上呢香港的法院或者执法机构呢就只是可以管辖到香港的银行的，除非它透过其他的渠道其他的司法管辖区是会帮手啦。咁但係因為喺香港，如果你話舉例出糧嘅話，或者要去還一啲嘅債項嘅時候，你都要經過香港銀行户口，冇理由俾現金噶嘛。咁喺海外如果有錢入嚟嘅時候，銀行如果凍結咗個户口嘅話咧，一凍結咧係包括你唔可以入錢啦，亦都唔可以攞錢啦。咁變咗都會發覺有個困難喺度。 咁嗱，如果根据你头先嘅说法啦，其实即系银行佢哋本身咧都可以系去有权咧冻结埋相一啲嘅公司咧旗下嘅一啲嘅银行户口嘅，咁佢都会考虑翻佢哋相关嘅风险啦。其实呢、一般嚟讲系咪都系一啲比较即系常见嘅做法咧？即系当佢发觉某间公司可能有一啲比较巨大嘅风险存在，呢、這个可能系咪都系佢哋一贯嘅一个安排嚟噶？ 这个好经常发生的，尤其近几年呢其实个情况就不是香港独有的。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这十年八年呢他们对于反恐啊和洗黑钱方面的执法呢是比较严谨了。咁所以变了现在 even 我们有些客呢即虽然是小商户去做代购都好。如果他的银行多现金出入的话呢，银行都会觉得咦这个客咁多交收，我都唔知佢啲錢喺邊度嚟嘅，咁佢哋就會主動停咗佢個户口，要個客户解釋，即係進出全部錢都唔得嘅。我都試過有客户咧，佢話俾我聽，佢直情可能連解釋嘅機會都冇，兩三個禮拜之後咧就收到張支票，就所有錢退翻俾你，就 close 咗你個刪咗你個户口，都有咁嘅情況發生。 國安法之下，會唔會令到銀行嘅做法會更加保守同審慎啊？ 國安法因為係比較即係。有凌驾性啦，正如法院咁讲啦，同埋比较一个新嘅法例。通常有新法例推出嚟嘅时候咧，无论会计师、律师，甚至乎法院，甚至乎执法机构都好啦，佢哋都会比较小心啲。咁喺银行方面，佢哋嘅风险管理啊，更加会睇得清楚啲啦。咁如果旧阵时普通嘅时候，佢哋都会咁做，而家更加希望会严谨咗先啦。如果有咩意外嘅，咁跟住再去睇翻个情形，再解封翻，其实都一样嘅啫。 但呢个做法会唔会损害咗客户嘅权益咧？因为如果根据而家保安局咧，佢只系冻结咧佢三间公司总共1800万嘅啫。咁但系如果真系好似一啲嘅报道咁讲咧，其他嘅户口都俾银行去冻结咗嘅时候，咁呢个做法又会唔会系即系损害咗嗰个客户嘅权益咧？ 呢樣嘢就一定會有機會損害到個客户嘅權益㗎啦。咁但係喺銀行方面咧，佢又會諗嗱，第一我哋要知道佢究竟而家係咪真係咁樣凍結法啦。咁我哋都係從報紙上得知嘅啫。第二就係喺銀行嘅角度嚟講，佢都要諗就係 佢損害個客户嘅利益，同時將來可能有機會需要賠償翻俾客户。但係你喺另外一邊咧，佢喺執法機構嘅面前，除咗會話俾執法機構調查嗰個合規成本之外咧，仲有可能俾對方罰款噶嘛？即係做生意嘅嘢，佢都係睇兩方面，邊樣個成本大啲，邊樣嗰個支出大啲，去衡量究竟我做唔做呢個行徑咯。 嗯，另一方面咧，其实苹果日报下边咧都有一个苹果日报慈善基金嘅。咁其实呢一个慈善基金嘅一啲嘅运作咧，你估计因为佢讲明话做慈善啦，会唔会都受到今次嘅事件去影响嘅咧？ 其实我哋都要分清楚嘅，一间有限公司下边咧，其实有好多唔同嘅子公司嘅，甚至乎子公司下边再有子公司。當然佢當中咧都有一啲嘅所謂嘅慈善基金啦。其實所有户口咧基本係獨立分開嘅、 嗯。 理論上佢只要係用翻喺嗰個户口嘅嘢咧，理論上就唔會受到相關舉例咁先算啦。A 公司犯咗法 ，B 公司嘅錢冇理由會關事嘅。咁同時間佢當然啦，就要 A 公司同 B 公司啲數啊，同埋銀行户口啲出入都要清清楚楚咯。 嗯，其实而家为止呢，即係你觉得呢小股民应该有啲乜嘢可以做到去保障佢哋嘅权益呢？ 短时间之内其实可以做嘅嘢係唔多嘅。佢当然可以要求公司披露更多嘅资料啦。咁但係喺公司角度嚟讲，有阵时都唔知道披露啲咩好。同埋有阵时披露少啲呢，可能第时个灵活性仲大啲。 嗯，可唔可以强制要求佢哋去公布呢，佢哋名下有几多个户口啊，或者係呢啲分布系点样嘅？ 除非你可以有一啲小股東合乎佢哋嗰個所謂嘅章程裏面要求去開董事會或者係股東會去交代，如果唔係都好困難。 好多謝曬你，林志遠，唔該曬。 分裂國家同埋恐怖活動罪案件今日喺高等法院開審，由三名法官共同審理。唐英杰早前就审讯不设陪审团的做法提出司法复核，被高等法院判败诉之后不服上诉。上诉庭昨日颁下判词，表示陪审团审讯不是绝对的权利，亦都不是达至公平审讯的唯一方式，驳回上诉。换言之，今早开审的唐英杰案将不设陪审团。这个是明报报道。 苹果日报报道，47名参与或者组织民主派初选人士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大部分被告一直还押到现在。被告之一周嘉诚早前向裁判法院申请保释被拒，昨天早上到高等法院向国安法指定法官杜丽冰申请保释。法官听取控辩双方陈词之后，表示相信周嘉诚不会继续作出危害国家行为，批准他保释，成为初选案中第一名成功直接向高等法院申请保释的被告。苹果日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保安局局长李家超接受文汇报专访的时候说，香港目前在国家安全方面仍然有三大风险点，包括有外国的虎视眈眈利用间接手段作破坏，内部危害国家安全的思想转变为软性宣传对抗，渗透艺术文化影响市民，以及本土恐怖主义活动，例如是孤狼式袭击的社会危机。他强调全社会共同合作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至关重要。文汇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食物及卫生局昨日公布批出营运权给香港浸会大学，负责营运位于将军澳的香港第一间中医医院，预料2025年第二季起分阶段投入服务。浸大校董会主席陈振仁对政府决定感到欣喜，肯定浸大在香港中医药发展领导地位，浸大将会致力推动香港的中医药发展模式。根据政府文件显示，中医医院和政府中药检测中心选址将会是将军澳百姓角路。中医医院项目占地大约是43,000平方米，医院采用公私营合作的模式营运。经济日报报道。 大公报报道，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话，政府正系制定一份血清抗体测试嘅认可医务化验机构名单。检测业界就话，市场上嘅血清抗体测试收费介乎300至600蚊。咁除咗系私家医院，业界现时有唔够10间认可而且提供抗体测试嘅化验所。香港医务化验所总会主席李伟振话，俗称笃手指嘅快速测试，可以喺半个小时之内攞到报告。但是稳定性和准确度不及抽血之后送往化验所化验。大公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汇丰银行昨晚一度传出限制海外用户使用网上理财服务，消息一出立即引起全城哗然。 匯豐在大約兩個鐘頭後立即澄清，指網上及手機應用程式可以照舊在外地使用，海外客戶不受影響。事實上，如果客戶不能夠在海外使用匯豐網上及流動理財，估計將會影響到數以十萬計身處海外但在該行仍然有戶口或者資金交易需要的香港人客戶，尤其是近期移民增多之下，如果港人離港之後想保留他的匯豐戶口，就不可以透過網上方式在海外調動匯豐戶口中的資金，實際上形同將戶口凍結。《東方日報》報導。 社評方面，文匯報的社評說，政府宣布月底將會放寬抵港人士入境檢疫期，有專家擔心新的措施或者會令到三成酒樓個案流入社區。社評說，如果因為降低門檻而引致到本地零確診斷纜，實在得不償失。在本港未有廣泛接種建立免疫屏障之前，應該慎重考慮放寬除了內地以外外來人士檢疫期，以免斷送來之不易的抗疫成果。这个是文汇报社评。 成报社论话，监警会新任主席执业大律师黄佩斯昨日第一次主持联席会议，会后会见传媒，开场发言大约五分钟，之后匆匆离场，未有设立记者提问时间。社论认为是无意沟通，将自己要讲的事讲完就离场，是不尊重传媒，亦都不尊重自己的公职身份。用这样的方法回避传媒的质询和提问，怎会令外界对他有信心？成报社论。 《東方日報》的政論就說，一傳媒的資金被凍結，並沒有資金周轉和出糧，後果不單止是停牌或者會被交易所除牌，公司需要清盤結業，股票頓成廢紙。政論說，證監會應該是保障投資者的利益，做好監察角色，對於現在有被除牌和清盤的危機而毫無預警，股民如果招致損手，證監會肯定責無旁貸。《東方日報》政論。 《經濟日報》社評說，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在卸任之前形容中美關係正處於十字路口，反映形勢嚴峻。在美國全方位打壓下，中國應對戰略漸見成形，一邊努力與美國管控分歧，一邊積極拉攏歐盟，並且調整外交風格，擴大朋友圈來破局。社評說，中國在作最好準備之餘，仍然需要做好脫歐的最壞打算。是《經濟日報》社評。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坑口嘅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近住宝灵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清水湾道，近住银线湾广场对出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是、坑口嘅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近住宝灵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清水湾道，近住银线湾广场对出。咁提一提你啦，较早前屯马线咧喺大围站附近咧出现故障嘅列车咧，已经被移离行车线。屯马线一期嘅列车服务咧，都系逐步回复正常噶。屯马线一期嘅列车咧，即系由乌溪沙至到启德嘅，咁就逐步回复正常。香港大球场咧，今日有足球赛事啦，由大约下昼五点钟开始，加路连山道、希慎道同埋利源山道咧将会封闭噶，咁一带都有交通改道安排啦，受影响巴士路线就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菲林明道。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太子道去观塘方向近着景泰街一段慢车，龙尾就在界限街近书院道。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宏照道就挤塞，龙尾在丽业街。在新界象鼻山路去返全景围方向，近住全锦交汇处一段慢车，龙尾就象山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马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阿妈今日打咗十几次电话俾我，叫我翻去食饭，但系我都开心噶。 虽然阿爷唔认得我哋，但都知我哋锡佢噶，因为我哋成日陪佢咯。 多了解、多关怀认知障碍症患者，上社会福利处网页睇下全城认知无障碍大行动嘅资料啦。 仲可以参加有关课程，登记做认知友善好友添。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政府正是检讨紧咧现行嘅法援制度。立法会议员梁美芬， 法援呢个制度对 train up 新嘅律师，佢系冇机会。你一路冇得做咧，佢就来来去去都系嗰啲律师。 大律师咧，石书明， 如果可以做到呢啲案件嘅大律师，就系因为呢个上限处理唔到呢啲嘅案件，对于当事人嘅保护系一个好大嘅破坏。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2021年6月23日，新增7宗输入确诊，连续15天本地零确诊。初选案被告之一周嘉诚获高院批准保释。首宗被控违反港区国安法案件今日开审，上诉庭驳回撤陪审团要求。美国批评港府引国安法针对传媒，中方称反对干涉内政。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千禧年代。嗱，喺九点钟新闻之前啦，我哋就请过专家咧，同我哋讲咧系《苹果日报》嘅问题啦，亦都关注到咧一传媒集团之下咧，佢哋嘅部分嘅资产被冻结啦，对于小股民嘅权益咧嘅影响嘅。嗱，如果我哋睇翻相关嘅资料啦，截到去2021年3月31日咧，一传媒集团咧佢有嘅未经审核嘅银行及现金结余咧就大概系5亿多嘅，咁但系咧佢哋本身咧就系有一个系去到3月31日为止啦，未偿还嘅银行贷款嘅总额咧就系9300多万，而呢个贷款咧就需要喺2022年9月30日之前咧偿还嘅。咁另外咧就系佢哋喺3月31日嘅应收款项同其他应收款项嘅总额咧就大概系1亿多，咁另外咧有其他嘅流动负债。就是包括了应付款项和其他应付款项的总额就是有3亿多，而其他的合以及一个合约的负债总额就是6000多万的。这个就是苹果日报那个一传媒集团那个的资产的状况。另外我们都是曾经问过交易所和证监会，他们就说不评论个别公司的情况的。嗱，又同大家關注另外一個咧問題啊，可能都會比較貼身嘅，就係、是、大家唔知道咧，即、就、係、是、你哋行經一啲嘅街啦，特別係可能一啲後巷啊等等咧，有冇有陣時發覺咧有啲嘅廢置嘅車輛咧，可能係電單車，可能係私家車，同埋都好耐都冇人理噶啦，甚至係出現一個少少即係融融爛爛嘅情況啦。咁啊，申訴專員公署咧，佢哋尋日宣布啊，將會展開一個主動調查，關於喺政府土地上面棄置車輛嘅問題嘅。他們都說在2000年的審計報告亦都曾經關注到這個問題，但 是到現在為止呢情況都是沒有改善，所以令人懷疑到當局的策略和措施是否有足夠和有成效的。那我們又看看你自己周圍有沒有發覺有這樣的情況呢，可以打來18731跟我們傾傾的。電話旁邊我們請來一位嘉賓，就是立法會議員陳恆斌，來自民建聯的陳恆斌，早晨。 早晨 你好。較早之前其實你們都在立法會那裡關注過這個廢棄車輛的問題，你所觀察到的情況究竟是怎樣的？ 我所觀察到的情況呢，就是在不少的地方，尤其是新界啊、元朗啊、荃灣啊等地呢，其實都有些比較僻少少的地方呢，就會擺這些車在這裡。那這些車殭屍車呢擺在這裡呢，它就很久都沒人去揸它啦。那有些是爛晒，有些呢就生晒草，又有蛇蟲鼠蟻，有些呢就漏油。那這個情況呢，我們早前就在立法會裡面有跟進啦。就话呢啲车摆到周围都系，又阻住啲村民出入， 有啲就擺喺行人路上面，咁啲行人行過咧又要兜行落馬路度，咁呢啲車點解冇人處理咧？咁樣咁我哋問咗政府，政府答翻嚟咧，其實真係模棱兩可嘅。佢哋唔同部門有唔同嘅諗法、唔同嘅做法，譬如話警方佢就話啲危險嘅時候我先會處理。咁運輸署咧就話我哋咧就透過地政署去處理嘅嚇、如果佢係政府地方公家地方又冇批租俾佢咧，咁就由地政署去處理啦。咁咁多年嚟咧，呢啲車擺到周圍都係，其實每年都係成千幾單投訴嘅。咁但係咧十幾年嚟，政府冇任何檢控，亦都冇採取任何措施去壓止呢個問題。咁所以我早前喺立法會咧就有質詢。咁就了解下呢種情況，咁事實上即係政府嘅回覆都令我失望。 咁對於今次申訴專員展開一個主動調查，你自己點睇呢？ 我就覺得即係歡迎申訴專員係主動調查嘅，咁我相信申訴專員都係發現有關嘅問題呢係存在住一啲即係行政失當或者係有流弊啦。咁我希望喺申訴專員嘅推動之下呢，部門係可以制定一個清晰嘅政策去處理呢啲廢置車輛啦。咁呢啲廢置車輛其實係即係擺喺條街度，我就覺得你一擺喺度，啲人见到咦冇人去处理或者冇任何罚则呢，就会引嚟好更多车摆喺度。咁呢啲僵尸车越摆越多呢，係会造成一个即係滋扰啦，对村民亦都係会造成影响。 嗱，你刚才都讲过啦，其实处理呢啲政府土地上面嘅废弃车辆呢，其实牵涉到唔同嘅部门嘅。咁如果根据呢较早之前嘅资料啦，咁政府就话呢，即係佢哋会由地政总署或者係授权运输署呢，根据土地集项条文条例呢去张贴公告，要求占用人呢喺限期之前呢将啲车辆移走嘅。其实你自己有冇留意到个情况，就是有冇一啲嘅车辆可能系贴咗公告咁，但系都系好耐冇人喐嘅咧？而其实政府部门有冇主动地将呢啲咁样嘅贴晒公告又冇人认领嘅车辆咧，去搬走咧？ 我就自己做咗个实验嘅，就喺村龙大家知道一个几舒服嘅地方啦。咁但系嗰度嘅废置车辆成差唔多100架嘅。咁呢啲車輛咧擺喺度咧，我哋早前就即係都有投訴。咁佢咧貼咗張通告，佢咧喺回覆我嘅時候咧就話2至7日咧之後就會喐手嚇。咁預計咧大概6至8個星期咧就會搞掂噶啦。咁但係咧我處理嘅個案咧就係6至8個星期都未搞掂，而且咧可能係等咗成半年嚇都未喐。咁所以我哋先會覺得啊，點解個效率咁低咧咁？咁啊，及至近日咧，我哋都從傳媒一齊去即係將呢件事處理啦。咁政府先去將嗰啲車勾走嘅。 有冇了解過點解佢哋咁耐都唔勾走？有冇問過原因 咧？我相信可能係部門就互相都唔知邊個負責啦嚇，又或者某程度上嘅叫做行政唔清晰。咁就會令到大家你推我讓啊！呢個係咪公家地方啊？如果係公家地方又點做啊？啲私人地方又點做啊？咁所以佢哋喺呢一個公家同私人地方嘅問題上面徘徊啦。另外佢哋咧就貼紙就期望啲人咧會自己嚟認領咁。咁但係我相信呢啲車輛擺咗喺度咧，都唔會有人嚟認領噶啦。咁就算認領都好啦。其實佢可以採取措施，就係夾走佢喺現場留低張紙。你夾走咗啦，你想認領，你就揾翻政府啦嚇。咁呢啲都可以做到嘅，但係佢似乎咧就係即係得過且過啦。 你有冇留意到咧？呢一啲廢棄嘅車輛咧，佢哋可唔可以透過嗰個行車證同埋車牌嘅資料咧，揾到相關嘅車主或者係相關嘅人士，要求佢哋承擔翻佢哋自己嘅責任咧？ 有部分車輛咧就仲有個牌掛住喺度嘅，但係通常行車證都搣咗啊，甚至乎有個別嘅車咧就行車證喺度，佢已經過期咗10年㗎啦。咁呢種情況咧，基本上警方或者係運輸署又好，地政署又好啦，就話冇辦法確認車主身份。咁但係我就認為呢個絕對唔係咁樣啦，因為每架車本身佢嘅機械上面係會有個編號嘅，而呢個編號咧喺佢入口嘅時候咧，政府係有記錄嘅。咁如果要追溯翻嗰個車嘅車主係邊個咧，絕對係有辦法去做。 不過咧就一路執法上面又冇人處理咁解，咁所以2007年到而家咧係一直都冇任何檢控或者係採取措施去壓止呢種情況。 嗯，即係你的意思就係根據你嘅資料，就係、是、就算個車主轉咗幾手咧，都可以透過佢嗰、那個號碼咧去揾翻佢而家現任或者最後一任嘅登記車主係邊個，係咪啊？ 係政府有記錄嘅，因為每架車輛佢要轉都要經過運輸署個牌照噶嘛。咁若果佢係經過轉手，又或者係最後一個車主係邊個，根本上政府嘅資料庫裏面係有好齊全嘅資料嘅。不過咧、就冇人願意去將呢樣嘢攞出嚟執法咯。 係嗱，另外啦，政府就話啦，而家做咗一個咧嘅聯合嘅行動嘅，就由民政事務總署咧，民政事務處各區嘅民政事務處咧去負責統籌嘅。咁亦都咧已經喺今年一月開始咧喺油尖旺區咧試驗呢個聯合行動嘅操作模式。咁你覺得有冇幫助咧？你睇到一月以嚟嘅狀況？ 聯合行動咧就係、即係。要約齊咁多個部門一齊去做，本身咧每個部門自己都有佢自己嘅職責嘅。點解每個部門唔可以盡翻自己職責去做嘢咧？要係約齊部咁多個部門一齊齊負責先去做咧？你試諗下，如果你聯合行動咧，你要做到全港各個區都係咧，你要約齊咁多個部門咧，那個進度係非常之緩慢嘅。我認為咧，應該係揾一兩個部門去處理呢種問題就已經足夠啦。你要勞師動眾。又要民政處，你揾民政處嚟做乜嘢呢？揾民政處去幫你貼紙啊，定係揾民政處揾幫你揾村民啊？咁所以我覺得咧，係揾越多部門個進度就越慢，揾越多部門咧個效益就越低咯。 好多謝曬你，陳恆斌係民建聯嘅立法會議員嚟嘅。嗱，我哋呢度亦都就住申訴專員公署嘅問題啦，即係佢哋呢個主動調查咧，查詢過運輸署同埋地政總署嘅。咁佢哋都話咧，會全力配合申訴專員公署嘅調查。剛才都講到啦，就喺油尖旺區咧，係展開一個聯合行動嘅試驗嘅。咁究竟咧個成效係點樣咧？嗱，電話旁邊我哋請嚟油尖旺嘅區議員曾志明嘅。曾志明你好， 你好， 系嗱，一月开始咧，佢哋就做咗一个咁样嘅联合行动啦。咁你睇到啦，一月以嚟咧，喺油尖旺区呢啲废弃车辆嘅状况有冇改善到咧？ 其实咧，响呢个一月以嚟啦，咁就其实嗰、整体嗰、那个情况系少咗嘅，即系一开始佢做完嗰、那个整体嘅行动之后。咁但係咧，我哋咧就再望到咧就係、是、過多咗幾個月啦。咁可能三四個月之後咧，我哋響附近再巡嘅時候咧，就會發覺咧原來咧響某啲後巷上面咧都會繼續有啲車嘅存在。咁佢哋咧就變咗好似一個我哋俗稱咧一個電單車墳場咁嘅情況啦。咁又響啲後巷啊，響啲冇乜人行嘅地方咧，就會繼續堆積咗一啲喺度咁樣嘅。咁、而我哋咧，亦都發現到一個情況就係、是、咧，當時咧，佢有一啲車咧係貼咗一告示啦，就話佢援引呢個第cap 28，咁就去要部車就48小時之內就要搬走噶啦。咁、但係結果就部車就冇搬走啦。咁然之後咧就當局嚟執法嘅時候咧就會話即係會同我即係同我講啦，就話因為咧部車咧，我見到佢可能有少少喐過喎，咁所以咧我懷疑咧佢就應該可能有仲有人會係佢主人嚟嘅，咁所以咧佢哋就唔會去搬走部車啦。咁結果咧就如是者咧就拖拉咗成五個月到啦，即係去到最近好似早兩日咧，我哋再去睇咧，先發覺咧終於最後都係佢哋都係確定叫做冇人喺度，所以先就去夾走咗佢咁樣嘅。 嗱，你剛才就話即係自一月咧呢一個嘅聯合行動開展以嚟咧，初初見到有啲改善嘅，但係後屘又喺後巷嗰度見到一啲廢棄嘅車啦。咁其實你睇翻個問題係咪即係嗰啲棄置車輛嘅人去轉移咗陣地咧，定係因為後巷比較難執法，所以導致到啲人就將啲電單車啊嗰啲擺咗喺度咧？ 我哋同意係一個佢係即係後巷嚟講，可能係難啲執法，或者可能係咁樣講，就係話啲後巷可能冇乜人行啊。所以咧如果可能部門啦，或者可能我哋作為議員咧，唔去行去睇嘅時候咧，咁咧佢就可能就會乘住呢個機會咧就擺落去。咁但係咧，其實咧我哋咧喺大角咀附近啦，咁其實就睇到一個狀況咧，就係咧喺一啲喺大角咀街市側邊咧有個。 一條巷嘅，其實隔離喺棟工商大廈咁樣啦。咁其實咧，喺嗰條巷度咧，係我哋經常見到有四至五部咧，係根本上係好多年都冇人認領嘅車咧。咁我嘗試咧就喺同呢個食環署咧做嗰啲防治蟲鼠工作嘅時候咧，咁就去叫佢喂，不如你可唔可以順路睇嚟食環署，咁你睇一睇，或者你揾其他部門一齊夾一夾，就去搬走啲車佢啦。因為始終你擺喺車擺啲咁樣嘅，我哋可能叫垃圾啊，或者可能啲係廢置車輛喺度咧，其實係會好影響啲環境衞生咁樣嘅。咁佢就食環署就話喂，嗰度我哋冇乜權去做嘅喎，咁你睇下會唔會再去傾揾其他部門傾啦。咁其實再早前咧，其實我哋係有揾過運輸署啦，咁運輸署又好似又唔係好願意去做啦。咁其實變咗就係啲部門之間就互相失責，咁跟住就擺低咗部車喺度啦。咁樣又話甚至有一啲可能係佢一個骨頭行嚟嘅，咁直情係啲車係塞曬入去，咁跟住佢就晾於喺度，咁佢就叫佢哦，咁我哋再睇睇啦。咁然之後先至再，咁結果就係冇下文嘅。成日都 系吓，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对于废弃车辆咧会构成啲乜嘢嘅社区嘅影响咧，大家都要打电话嚟1872311872311咧，同我哋倾倾嘅。咁啊，曾志明，你哋有冇收到一啲居民嘅投诉啊？ 其实我哋都经常都收到居民投诉嘅，因为其实最初响上年年头咧，我哋就响区议会度上咗文件咧，就系因为啲居民就话。喂，點解你會有啲咁樣嘅大型嘅貨車啊，或者係啲電單車就會擺咗喺中匯街一帶嗰啲附近？咁但係有好多年咧都冇人清理過嘅喎，咁我一上任我哋就收到呢啲問題，咁所以先至喺區議會度咧就上咗文件去討論呢個啦，咁就係跟進啦。咁但係之後咧就係反覆地喺唔同個會上面都有去傾啦，包括當時嘅仲有嘅一個叫地區管理委員會啦，咁就咁就去同當時嘅民政專員蔡亮啦，甚至係現任民政專員余建強都有去反映過呢個問題，咁亦都去傾，咁所以搞咗都由我上年三月上文件，去到今年一月去做呢個行動嘅時候咧，其實前頭都已經加十個月先至係見到初步一個處理咯。 咁所以你哋期望申訴專員公署呢個調查可以為個事件帶嚟咩改變啊？ 其實我哋希望咧。申訴專員咧能夠咧係睇翻點解21年前由2000年佢哋上完咗呢、這個即係 審計署嗰個報告係 係啦，即係個報告之後，去到而家可能去到2007年之後，竟然係冇任何進展跟進嘅咁嘅情況嘅時候咧， 係咁啊！多謝曬你，曾志明嘅，唔該曬。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早前表示，院舍员工强制检测期将缩短至每10日一次，亦将停止为接受强制检测的院舍员工发放特惠津贴。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社区及院舍照顾员总工会义务秘书郑清发批评政府相关措施目的是谷针，没有考虑到院舍员工的情况，对此感到非常遗憾。他认为香港人不愿意接种疫苗，责任在于政府的解说工作做得非常差。香港内科医学院院长李锦涛呼吁政府容许60岁以上市民无需预约，可以直接到接种中心即时打针。他提到部分长者没有电脑或智能电话，预约可能有困难，减低他们的接种意欲。美军神盾驱逐舰威尔伯号时隔个几月之后，昨日通过台湾海峡，是美国总统拜登上任5个多月以来第6次派遣美军驱逐舰在台海航行。 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发表声明，威尔伯号在符合国际法的情况下，当地星期二例行通过台湾海峡，以示美国对维持印太区域自由开放的承诺。威尔伯号曾经在上月18号由北向南穿越台湾海峡，并进入西沙群岛海域。解放军南部战区当时进行跟踪监视，并予以警告驱离。内地过去一日新增2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属境外输入病例，分别来自四川、上海、广东、江苏等地，单日没有新增死亡和疑似病例。内地至今一共有91653人确诊，4636人死亡，86500几人康复出院。另外，内地单日新增21宗无症状感染个案，全部是境外输入，12宗当日转为确诊病例。德国总理默克尔日前完成接种两剂新冠疫苗。德国政府发言人说，66岁的默克尔在4月接种阿斯利康疫苗之后，几日前混针接种莫德纳疫苗。阿斯利康疫苗被指涉及多宗患者接种后出现血栓情况，多个欧洲国家在3月一度暂停为民众接种阿斯利康疫苗。德国政府在4月时曾经建议民众注射阿斯利康疫苗之后，第二针可以尝试接种另一款疫苗。德国的疫苗接种情况在过去几星期加快，现时全国有超过一半人口已经接种至少一剂新冠疫苗。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今日多云，间中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随后几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20点，升207点，成交金额8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62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23点，升2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79.5升6元，阿里巴巴204.8升8，友邦保险94.9升1.15，中国平安76.9升8.5，中国飞鹤17.62升1.2，信义光能15.52跌1.8，美团是294.2升4，比亚迪股份227元升3.8，中国机械工程3.58升2仙，阿里健康17.0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6，日元10.77，瑞士法郎0.92，加元1.232，人民币6.475，英镑对美元1.394，欧元对美元1.193，澳元对美元0.755，新西兰元对美元0.701。日经平均指数报28904点，升20点。港金现价报1647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9.46美元，卖出1779.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坑口嘅影业路落翻去厚德村方向，跟住宝宁路回旋处嘅交通意外仲系未清理好，咁一带咧比较挤塞，排到清水湾电影制片厂。重复多次啊，就系坑口嘅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跟住宝宁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咁车龙排到去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咁较早前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北角码头嘅交通意外就已经系清理好，咁而家一带车多，排到太古城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排到去太古城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劳资审裁处。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交通就回复正常，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那段亦都车多，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将军澳道落返去观塘道的支路慢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去宏照道的支路挤塞，排到观塘码头对出。咁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骏景园；西贡嘅普通道出翻去九龙方向啦，近住万年街嗰段咧，亦都挤塞，车龙排到去大网仔路，近住木棉山。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精明一点，医生与你合作系列，你问我答。 逢星期一下昼2:30，承接住医生与你节目内容，精明一点会请嚟相关专科医生解答听众问题。 听众如果有相关问题查询，可以电邮至 health@rthk.hk， 又或者在节目期间致电健康热线1872311。 精拎一点， 医生与你， 你问我答， 在乎你健康。 2021年6月23日。新增7宗输入确诊，连续15天本地零确诊。初选案被告之一周嘉诚获高院批准保释。首宗被控违反港区国安法案件今日开审，上诉庭驳回撤陪审团要求。美国批评港府引国安法针对传媒，中方称反对干涉内政。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千禧年代的电话号码是1872311的。刚才在9点半新闻之前，我们就谈过申诉专员公署将会展开一项的主动调查，就是关于一些在政府土地上面的弃置车辆的问题，因为那些弃置车辆就长期没有人清理的。电话旁边有位陈先生想和我们谈谈。陈先生你好。 你好啊，主持人小姐。 你好，是有咩睇法？ 我唔係有睇法，直情我係試過呢，係俾我係俾啲人搬咗我架電單車出嚟。 搬咗你架 電單車？ 搬咗你架電單車出嚟？ 我係有行車證同埋有車牌㗎。係。咁因為我架車可能唔靚仔啦，就即係用用爛爛㗎，簡單啲。咁但係係嗰啲即係想可能個動機想霸我個位啦。咁呢個係我啱啱想講啫。反而你想講棄置車輛咧，其實我係都見唔少嘅電單車。 嗯、 就頭先咧，阿陳銀斌話，即係後巷啊有啊，巴士站有啊，甚至乎合法車位反而係最嚴重，我覺得。佢係 壓咗喺度咧，唔喐車。我見過有啲係冇車牌，冇、行車證，係即係鬆曬出嚟，簡單啲。 係。 咁同埋我亦都見過，睇下先。而家我諗一個月前鬆啲，我見過警察聯同其他部門去。即係執法話要廉止啊，跟住睇下係咪殭屍車而勾走嘅。我試過有啲見到，直情係差唔多成兩年都冇勾走過架車嘅，擺咗喺巴士站。 阿陳生啊，用一個即係擁有者嘅心態啦，啲人係咪唔想拖車？唔想去到拖嘅車啊，即係嫌麻煩咧，自己要去處理咧，咁所以就咁擺咗喺度算數啦，即係個心態上。 我諗呢個我就唔可以去揣測人，但係照我所知，電單車牌保咧喺呢個運輸署嘅市場係喺轉牌嘅市場係有啲個牌保值幾值錢嘅。即係所以我唔知係咪咁做啦。咁呢啲我自己諗啫。但係我想講，因為衍生第一個問題，反而如果而家啲區議員聽到咧，我就住黃大仙區啊。其實電單車位係而家佢係好唔夠啊。同埋我覺得如果政府可以嘅話，因為你就好似合法咁，好似私家車咁，你劃啲地方佢嚟俾人擺，跟住入咪表，一係就喺啲天橋底或者係唔咁多行人地方呢俾人擺，因為而家我排緊屋邨嗰啲電單車位都排成40-50個啊。 係好啊，多謝曬陳先生啊，又講到呢係廢棄車輛嘅問題啦，乃至到呢電單車位不足嘅情況。多謝曬你。有李女士，你好，你睇到嘅情況又點呢？ 你好，主持。 你好，早晨。 我使唔使讲我系湾仔区嘅，使唔使讲埋街名咧？ 哦，湾仔区大概边头啊？ 大约系即系交家里嗰度，湾仔道嗰度咪上下，系啊。交家街即系 明白。你见到嘅情况系点样啊？ 咁咧，我屋企门口咧就时时咧有嗰啲废弃嘅电单车，咁我条路咧系好窄嘅，咁行人路，咁我哋屋企门口咧。就嗰度附近係好多嗰啲老人家出入，咁佢時時啲廢棄電單車係爛到甩頭甩骨啦，咁啊，哇多到不得了，咁排滿曬門口，咁我哋翻屋企嘅時候咧，即係阻塞到冇辦法入嚟嘅，咁尤其是啲輪椅咧，冇辦法推到入間屋，咁所以咧。可能咧，唔知咪因為我佢對面嗰即係我哋附近嗰度有一間嗰啲修理電單車公司嘅廠，唔知係咪佢哋會收藏呢啲咁樣嘅廢棄電單車，我哋拆零件。咁即係曾經投訴，曾經試過有少少，但係長年大月。咁因為附近我哋嗰度又有個老人院啦。如果佢由嗰啲咁樣嘅電單車修理廠一下引咩事火燭上，唔知點算？因為條路 明白。我想問咧，李女士，你哋同相關部門反映過啦，即係係咪都曾經有啲改善啊？大概用咗幾耐時間，佢哋先至有行動做過咧？ 我哋同個大廈呢、這個嗰啲管理員講過，佢曾經咧就揾過啲管理，即係同佢講過客噶啦。咁都曾經有試過短暫時間改，但係唔夠。冇幾耐又翻翻嚟噶啦，咁咧，同埋因為我哋附近咧又有嗰啲零食店啦，咁啊擺滿有陣時佢哋擺凳食腸粉啦，最慘咧佢啲電單車排滿曬我哋門口行人路，咁我哋翻屋企咧想話要兜行出出邊咧。喺個出面行咧，就又有車行，因為我條路又好窄，又行車就冇辦法。屋企都翻唔到， 明白啊！多謝曬你啊，李女士嘅狀況真係相當之唔理想，亦都妨礙到居民出入啊！申訴專員公署咧嘅呢一個關於廢棄車輛嘅主動調查咧，係歡迎市民啊用書面提出意見嘅，不過咧就需要喺7月22日或之前咧送達申訴專員公署啦。跟住我哋有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陳凡，製作周偉業。 美国作家格雷安·葛林说过，童年是小说家的存款，其实人生就好像一本漫长的流水账，但是小说家却可以在冗长的回忆里面挖到黄金，就好像保罗·奥斯特，他在年轻时代遇到的奇人奇事都被他一一写落自传《失意录》里面。其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自称博士的人，他被奥斯特形容为一败涂地的天才。博士曾经是巴黎评论的创办人，都写过两本畅销小说，后来忽然人间蒸发。 之后奥斯特遇见博士的时候，博士的父亲刚刚去世，留给他15,000美元的遗产， 博士说要用这笔钱发动历史上最大的经济革命，方法是在街上随机将50元给陌生人，以证明人可以挣脱金钱的魔咒，并请对方尽快依法炮制，这样做就可以使到整个货币系统运转不宁。奥斯特说他觉得博士内心深处知道这个是傻话，这一切只是一个江郎才俊的作家的疯狂演出。另一个被奥斯特形容为独一无二的大失败者是乔伊，他本来家境富裕，经营一家画廊，但是在南爱人离世之后开始酗酒，接众叛亲离，成为浑身脏污发臭的游民。奥斯特每次碰见他都会给几个铜板他，而乔伊每次都会摆出体面人物的姿态道谢，假装自己只是暂时行衰运的公子哥儿。他的自矜和自欺令人看了感到既滑稽又心碎。 奥斯特在描写这些失败者的时候完全没有嘲弄的意思，他说自己最喜欢的英诗是格雷维尔那句，我是为那些被黑色公牛践踏的人而创作。这样看来，失意录就好像一本写给所有失败者的情书。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失意录》，作者保罗·奥斯特，由天下软件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跟住咧，想同大家倾一倾咧，房委会属下嘅工业大厦嘅问题一下啦。咁因为咧喺房委会嘅辖下啦，其实咧而家系有六座嘅工厂大厦嘅，咁啊分别咧系位于九龙湾啦、火炭啦、长沙湾啦、屯门啦，同埋有两座咧系喺葵涌嘅。喺较早之前啦，房委会咧就完成咗辖下六幅嘅工厦用地咧重建为公营房屋嘅研究，并且喺上月底咧公布结果，会系将九龙湾嘅业安啦，位于火炭的瑞辉啦、长沙湾的宏兴啦，以及位于葵涌的葵安啦，四座的工厂大厦咧改建为公营房屋嘅。咁啊，前面嗰三栋即系九龙湾、火炭同埋长沙湾嗰三栋咧，将会系喺2031年落成，合共提供咧大约4200伙嘅。咁至于咧位于葵涌的葵安工厂大厦啦，就系由于受到咧葵涌嘅分区计划大纲草图嘅司法复核所影响啦，咁所以咧暂时系未有改建啦，同埋系落成日期嘅。不过亦都预计咧可以提供咧大约600伙嘅公屋单位咧俾市民噶。咁啊，四个工厂大厦佢嘅清空嘅方案就系各有18个月嘅通知期啦，并且咧租户系可以获发放咧相当于15个月租金嘅特惠津贴，亦都咧可以安排佢哋咧去竞投咧剩余嘅房委会两栋嘅工厂大厦，即系位于屯门嘅开泰同埋位于葵涌嘅晋升工厂大厦嘅空置单位。咁如果咧佢哋系唔租用呢两个工厂大厦咧，就可以获发放咧一个一笔过嘅款项，每个单位咧系25400元。如果佢哋系唔租用晋升或者开泰工厂大厦，亦都喺9个月之内咧搬迁咧，可以获得额外发放咧10万元嘅款项嘅。咁但系咧工厂嘅租户咧都有相当之多嘅意见嘅。咁啊，电话旁边我哋请嚟两位嘉宾，分别咧就系宏昌工厂大厦嘅租户曾先生同埋实政圆桌嘅立法会议员田北辰嘅，两位好，早晨。 早晨， 早晨，系。不如咧，请阿曾生，你作为租户咧，先讲讲你嘅情况啦。你系做五金嘅工场嘅，系咪啊？ 系啊，我哋系五金物料供应商嚟噶。 系。 咁我哋就喺宏昌工厂大厦，由1997年开始就已经开始租铺噶啦。 嗯。 咁大概去到。大概去到2003或2002年之左緊咧，就開始租多兩個單位。咁而家我係擁有4個單位嘅，喺雲昌，喺地下嚟嘅。 系吓嗱，而家根据一啲嘅资料咧，就话其实嗰四栋嘅工厂大厦咧，总共大概都有90几%嘅平均出租率嘅，都相当之多。咁其实大概佢哋系做啲乜嘢嘅业务嘅咧？ 其实楼上楼下或者同其他 四廠都有聯絡過，但係其實大家做嘅業務咧都相類近嘅，包括係一啲五金加工啦、剪接啦、鋼鐵工程啦，甚或乎係好多林林種種嘅，即係可能啲前期嘅製衣嘅工作啦。咁話甚或乎係有一啲有一啲創意工業喺我哋工廠大廈出現緊啦。咁所以個問題林林種種嘅工程都會有喺我哋度即係出現嘅，包括冷氣工程啊、電器啊、機電啊，其實係風火水電樣樣都齊嘅。 而家根據睇翻資料啦，四個工廠大廈咧涉及係2000多份嘅租約同埋暫准證嘅，咁佢哋咧而家就可以提供翻咧晉升同埋開泰咧，大概係差唔多60個嘅單位左右啦，就俾你哋去投標嘅。咁你哋有冇問過，即係四廠咧？據你所了解，有幾多人係想投翻晉升同埋開泰嘅單位嘅咧？ 其實應該咁樣講啦，晉升同埋開泰所提供所謂叫做約60個單位咧，其實係少於60個嘅。大概實質個數量我哋會估計係大概少於40添嘅。咁你話2000多份租約，即係簡單啲講啦，2000多間公司或者人頭嘅租約啦，叫做。咁我當你當中有1/4退休，但係然之後嗰度有2000多户嘅租户或者公司就去爭嗰40個單位，而40個單位一個單位只係涉及25平方尺，咁即係一間公司其實如果係一間正常嘅公司，好似我咁樣，有7個夥計、8個夥計，我都要需要用到4個單位，咁即係可想而知，最終中標嘅公司可能係少於10間公司去爭嗰40個或者所謂叫做60個單位，就是這樣面對，所以基本上沒有人願意去搬去那些地方，兼且是還要投暗標的方式，所以是很影響租戶其實個意向想搬去那裡的，因為適不適用亦未必一定適用的，因為可能如果屯門太遠，亦不是近去其他佢理想嘅地方。 補償方案咧，你哋又是否滿意呢？包括咗係一筆過嘅津貼25000多元。如果你哋係9個月之內去搬咧，可以額外有10萬元嘅款項。補償方案又是否滿意？ 唔滿意噶。基本上我哋已經4個廠下，大家都有互通消息，又有即係問過樓上樓下左右，都問過好多人。其實冇人滿意呢一個方案嘅10萬元。即是所謂他還要9個月內要搬走，而7除8扣的假期，即是要2月28號之前，還要撞正農曆年又聖誕假，所以個問題你事前的功夫是少過9個月的，這一件事他落了10萬元。 明白。那你們四下的廠戶是不是最想都是繼續留下？ 普遍嚟計係嘅，因為如果唔係的話，佢個出租率都唔會去到98%或者97%咁樣。 係嗱，另外呢就亦都請咧田北辰啦，你較早之前咧有落過去啲廠下度啲商户溝通，咁頭先聽咗阿曾生嗰個嘅睇法啦，你覺得而家嚟講即係有啲咩方法可以處理咧？因為政府就個目標就係希望將佢增加到公營單位嘅數目啊嘛。 我都要申報一下啦，我落去呢都係曾生有份安排我一齊落去嘅。當日呢我就見咗好多嘅雲興嗰啲租戶，另外三棟大廈都有派代表。佢哋請我去呢，因為佢聽到我係立法會，我好似係唯一一個對呢件事有啲意見。咁當時我嘅說法就係、是、我哋會唔會去到最後殺一個救一個呢？即是你2000户的企业，每户请可能平均4-5個人都10000啦。咁你做4000个公屋单位咪10000咯，係咪？咁你影响10000个人嘅生计去帮10000个人起公屋，不如諗呢条数点计呀。咁我当时呢喺各个会上呢就话你有冇问清楚到底几多肯接受赔偿退休，有幾多又會肯搬呢？咁當時就完全冇呢啲嘢。咁我話你咁樣，如果有一個人誓死唔走， 到時佢地下同你又絕食又剩，你都幾日嘢喎。而家天下太平個政府搞得都叫做上軌道，你煩唔煩呢啲嘢啊？你係咪真係過咗咁多？咁政府當時就話：，誒得㗎啦，我哋傾緊㗎啦，好了解啊，咁乜乜乜。咁點知佢哋請我去到咧？我聽到就當然啦，都辛苦啦，嘈啦，好多啊，真係喊曬啦。咁我特別想提嘅咧，就係、是、其實我最關注咧，就係佢啲做五金啊、重型機器啊、零件嗰啲，呢啲因為佢機器本身好重，佢必然一定要喺地下或者頭嗰三層，因為頭嗰三層嘅負荷啊、撈頂係重啲嘅。呢啲咁嘅公司咧，唔係咁易搬嘅，因為你搬去其他嘅私人工啊，同埋政府另外兩等，我話俾你聽，肯定呢位冇曬，因為最吃香就係呢類位。反而你去到八樓、十樓、十二樓咧，其實有空置嘅。咁呢班人對香港有咩影響呢？我就唔係淨係睇佢本身，有啲啊祖傳幾代啊，有啲啊即係自己創業啊。佢如果結業好慘咧，反而係話佢哋提供好多零件俾香港港鐵都有啦，有啲酒店啦，有啲食肆啦，連政府部門康文署都同佢訂嘢。咁點解佢要同呢啲公司訂嘢呢？因為佢哋好多時一兩日交到貨，同埋逐件用隻手揼出嚟嘅。你去深圳啊，內地訂呢，你閒閒地要七日之餘呢，仲要唔會一隻隻同你做嘅。咁所以佢哋係對於香港成個好多其他行業需要即係五金啊、金屬嘅零件嘅嗰啲產業呢，佢呢個供應鏈呢，佢係擔當一個幾重要嘅角色。 但係呢，房委會佢哋都即係覺得呢，自己嘅主要角色係其實提供公屋單位呢俾市民去解決居住嘅問題嘛。咁而家佢哋就係愛嚟做公營單位㗎噃。 大家諗諗先，香港整體所有好多其他行業嘅發展需要呢班人做一啲好快嘅快速嘅補給。私人工廈呢，呢啲位就冇晒啦，上面空位又多，其他又唔會有新嘅工廈。房委會咁巧咁多年呢，最緊要就擔任呢一個咁嘅角色。佢如果退出咗呢，呢班人我唔覺得會得搵到位。佢搵唔到位，會得影響香港好多行業要等多七日去搵零件。呢、這個政府從來冇考慮過。OK， 咁呢樣嘢大家要小心。我而家提出嘅方法呢就好簡單。我都估計可能有兩成至三成人，因為正話曾生都提及，佢估計可能都係兩三成啦。如果有兩三成嘅人肯接受政府嘅方案，一係退休，一係就搬去第二度嘅話，空咗出嚟嘅話咧，如果我拆一棟留翻三棟咧，其實係搞得掂嘅。而家最緊要咧就係地下同頭三層嗰啲人，嗰啲人咧你就唔可以喺一層的地下就搬去另一層的六樓的嘛， 是 不是？現在就要看一下每個四個工廈的頭的三四層撈頂高那些，到底有多少個人願意即接受政府的賠償退出。如果有足夠的湊成一棟的話呢，那他們搬一搬呢，我就覺得這個就是符合平衡社會利益，市民又有公屋住，是不是？那這些這樣類別的行業，佢除咗自己可以繼續咧，其實係可以對香港嘅需求啊，其他產業嘅需求咧，肯定係需要。我就長遠 都可以造成幫助嘅。好多謝曬兩位，唔該曬。